师丹字仲公，琅琊东武人也。至师，是匡衡，举孝廉为郎。元帝末为博士，免。建始中，周举茂才，复补博士，初为东平王太傅。丞相方进、御史大夫孔光，举丹论义深薄，廉政守道。征入为光禄大夫、丞相司职。数月，复以光禄大夫给侍中，由是为少府光禄勋、侍中，甚见尊重。成帝末年，李定陶王为皇太子，以丹为太子太傅。哀帝即位，为左将军，赐爵关内侯，石毅领尚书事，遂代王莽为大司马，封高乐侯。越余喜为大司空，上少在国，见成帝伪政外家，王室渐盛，常内异议，即位多欲有所匡正，封拜丁父夺王室权。但自以师父居三公位，得信于上。上书言：古者良安不言，听于种宰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。前大行施救在堂，而官爵臣等以及亲属，赫然皆贵宠，封就为阳安侯。皇后尊号未定，欲封父为孔襄侯。出侍中王毅、舍生校尉王涵等，诏书陛下变动政事，猝报无见。臣纵不能明臣大义，父怎不能劳让爵位，相随空受封侯，增益陛下之过。见者郡国多地动，水出流沙，人民日月不明，五星失行，此皆举措失中，号令不定，法度失礼，阴阳混浊之应也。臣服为人情无子，年虽六七十，由博取而广求。孝成皇帝身见天命，逐之至德，以壮年克己，礼陛下为嗣。先帝抱弃天下，而陛下祭体，四海安宁，百姓不惧，此先帝圣德，当合天人之功也。臣闻天威不为咫尺，愿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，且克己躬行，以观群下之从化。天下者陛下之家也，肺腑何患不富贵，不宜仓促。先帝不良臣愚，以为太傅，陛下以臣托师父，故无功德而被鼎足，封大国，加赐黄金，位为三公，职在左右，不能尽忠不过，而令庶人窃意，灾异朔县，此臣之大罪也。臣不敢言起骸骨归于海滨，恐咸于尾，诚残负重责，亦不得不尽死。书数十上，多切直之言。初，哀帝即位，成帝母称太皇太后，成帝赵皇后称皇太后，而上祖母傅太后与母丁后皆在国邸，自以定陶恭王为称， 高昌侯董弘上书言，秦庄襄王母本下氏，而为华阳夫人所子，即即位后俱称太后，一立定陶恭王后为皇太后。世下有司，使丹仪左将军与大司马王莽共合奏弘，知皇太后至尊之号，天下一统，而称引王秦以为比喻，挂物圣朝，非所宜言，大不道。赏新立，谦让，纳用莽丹言，免弘为庶人。傅太后大怒，腰上与必称尊号，赏于是追尊定陶恭王为恭皇，尊傅太后为恭皇太后，丁后为恭皇后。郎中令灵包、黄门郎段友等复奏言，定陶恭皇太后、恭皇后皆不以复引定陶藩国之名以冠大号，车马衣服宜皆称皇之意，致力2000石以下各供爵职，又宜为恭皇立庙京师，赏复下其意，有司皆以为宜如包油盐。丹亦独曰，圣王治理取法于天地，故尊卑之理明，则人伦之序正，人伦之序正，则乾坤得其位，而阴阳顺其节，人主与万民俱蒙佑福。尊卑者，所以正天地之位，不可乱也。今定陶恭皇太后、恭皇后以定陶恭为号者，母从子，妻从夫之意也。欲立官致立，车服与太皇太后并，非所以名尊卑，无二上之意也。定陶恭皇号是以前定，亦不得复改。礼，父为氏，子为天子，既以天子，其师辅以世福，子无绝父之意，尊父母也。为人后者为之子，故为所后辅斩崔3年，而降其父母基，名尊本祖而重正统也。孝成皇帝圣恩深远，故为恭王立后，奉承祭祀。今恭皇长为一国太祖，万事不悔，恩义已备，陛下以祭体先帝，持重大宗，成宗庙天地社稷之祀，已不得复奉定陶恭皇祭入其庙，今欲立庙于京师，而使臣下祭之，是无主也。有亲近当毁，空去一国太祖不徽之祀，而就无主当毁不正之理，非所以尊后恭皇也。但由是尽不合上意。会有上书言，古者以龟背为祸，今以钱易之，民以固贫，宜可改弊。上以问丹，丹对言可改。张下有私意，皆以为行前以来久，难促变易。丹老人望其前语，后从公卿意。有丹使吏书奏，李斯写其草，丁父子弟闻之，使人上书告丹，赏封事， 行道人便持其书，上以问将军、中朝臣，皆对曰：“忠臣不显见，大臣奏事不宜漏泄。”令利民传写，流闻四方。臣不密则失身，宜下廷尉制。是下廷尉，廷尉何丹大不敬，是未决。几世中博士身贤，贵亲尚书，但精性无弊，自进士大臣能若丹者少，发愤懑奏风事，不及深思远虑，使主不舒，漏泄之过不在丹。以此贬黜，恐不厌众心。尚书和贤亲，幸得以如官选擢被复心，上所折中定宜，知丹社稷重臣，易罪处罚，国之所慎。贤亲出复经义，以为当治，是以曝裂，乃复尚书往称誉丹，前后相为不敬。上贬贤亲制各二等，遂策免丹曰：“夫三公者，朕之复心也。夫善相过，匡率百僚，和合天下者也。朕既不明，伪证于公，见者阴阳不调，寒暑失常，变异履真，山崩地震，何绝泉涌，流杀人民，百姓流连，无所归心。司空之职犹废焉。君在位出入三年，未闻忠言加谋，而凡有朋党相近不公之名，乃者以挺力田，亦改弊事君。君内未朕见可改不宜，以君之言博考朝臣，君乃悉众雷同，外以为不便，令官听者归非于朕，朕隐忍不宣，为君受牵。朕即服毕周之徒，虚伪坏话，尽以成俗，故屡以书斥君。积郡醒过求己，而反不受，退有后言。积君奏风事，传于道路，不闻朝事，言事者以为大臣不忠，孤陷重弊，或虚采名，谤讥汹汹，流于四方。复心如此，为书者何？待谬于二人同心之利焉，将何以率士群下，复亲远方？朕为君未尊任重，虑不周密，怀宣弥国，进退为命，反复一言，甚为君耻之，非所以功成天地，永保国家之意。以君常托父位，为人考于礼，依照有司摄君务制，其上大司空高乐侯印绶，罢归。尚书令唐林上书曰：“妾见免大司空丹策书，太深痛切。君子作文，为贤者会，但经为事如宗，德为国皇狗，亲赴圣公，位在三公，所作者威，海内未见其大过。事迹以往，免觉太重。京师使者，贤以为宜负担一爵，使奉朝请，四方所瞻仰也。为陛下采揽众心，有以未复失父之臣。 上从林言，下诏赐丹爵关内侯，食邑300户。丹既免数月，上用朱伯益，尊傅太后为皇太太后，丁后为帝太后，与太皇太后及皇太后同尊。又为恭皇立庙京师，宜如孝元皇帝。伯亲为丞相，赋予御史大夫赵玄奏言，前高昌侯弘首见尊号之意，而为丹所合奏，免为庶人，使天下催促伪正于丹。丹不身为包广尊亲之意，而妄称说，一贬尊号，亏损孝道，不忠莫大焉。陛下圣人昭然定尊号，弘以忠孝复封高昌侯，但恶逆暴助，虽蒙赦令，不已有决议，请免为庶人，奏可。但于是废归乡里者数年。平帝即位，新都侯王莽拜太皇太后，发爵傅太后、丁太后种，夺其喜寿，更以民葬之，定陶恢废恭王庙。主造诣、灵包、段友等皆喜合谱，复免高昌侯弘为庶人，征丹一公车，赐爵关内侯，食故邑。数月，太皇太后召大司徒、大司空曰：“夫包有德，赏元功，先圣之志，百王不义之道也。故定陶太后造称建号，甚备义礼。关内侯施丹，端诚于国，不顾患难，执忠节，据圣法。”分明尊卑之志，确然有铸石之故，临大节而不可夺，可谓社稷之臣矣。有司调奏协臣，鉴定称号者已放退，而丹功赏未加，待谬于先赏后罚之意，非所以彰有德，报绝功也。其以后秋之中乡户2100，封丹为益阳侯。月余薨，谥曰桀侯。子夜嗣，王莽拜乃爵。赞曰：何武之举，王家之政，施丹之意，考其祸福，乃孝于后。当王莽之作，外内贤服，董贤之爱逆于亲戚，武家区区以一溃仗江河，用没其身。丹与董弘更受赏罚，哀哉！故曰：依事则废道，为俗则危殆。此古人所以难受爵位者也。